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气温高，天气炎热，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光照很强，外出应该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预报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气温28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听众朋友带来一次啊非常丰富的阅读盛宴。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来介绍啊，今天来做客的这两位嘉宾朋友，我想听众朋友就会说了，哦，原来是这样的。那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谁呢？他们都是来自亚马逊中国图书编辑推荐团队的两位专业人士，他们是亚马逊中国的亚马逊中国图书的高级编辑，一位呢是很多朋友都熟悉的啊，学霸。于浩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他呢是跟我讲，在做节目之前跟我讲，他学这个经济管理的，但是同样呢他讲书啊，我想跟他的本来的这个学业啊应该有着非常丰富的联系，否则的话他怎么能讲得这么流畅呢？他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吕林女士。你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两位专业人士到场，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依旧是最近一段时间普通人都购买了什么书，关注什么书，还要跟大家带来的呀，就是专业人士，也就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带来的五月份的亚马逊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份书目。说到了最近普通人都关注什么书，我想我不用问专业人士了，马上就到六一了，普通人都关注童书，我这答案准确吗？ 太准确了。 哎，是不是每年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应该，你看虽然是六一是国际儿童节，但是应该是一过了五月，我觉得从过完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啊，好像这个童书的销量，因为不仅仅是你们亚马逊，连京东啊，然后当当等等的一些网上的这些还有实体的书店啊，他们的童书的这个销售量就开始增加，你们的情况是不是这样？ 对，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家长也会把书作为给孩子的六一礼物吧。 嗯， 也对于家长来说，我觉得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终于有机会再去给孩子推销去读书。 你说这家长朋友多么惨呢，就想让孩子能够阅读啊，真的是绞尽脑汁想尽方法。我知道一般家长朋友给孩子送图书做礼物啊，通常有这样的三大块，一块孩子的生日，说今年不给你买那什么玩具了，不给你买那什么玩具了，不给你买那什么玩具，咱们今年看书，给你买特别有趣的书。而且现在童书简直太有趣了。哎，吕林，你有没有发现啊，你是做营销的，你有能出声的， 然后触摸的，然后抠一抠立体书，对 对，有的孩子不是特别喜欢玩家长手机吗？甚至有的这个书还跟手机能够有联系，你扫一扫就会有那种 音 频 的，然后影像的，对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孩子过生日，家长送礼物可以送书。另外还有就是马上就要到的六一儿童节，还有新年礼物，通常也会选择图书啊是比较多的，这样的三大块。在你们的这个亚马逊的大数据的这个反应上，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确实进入五月之后，我们的童书销售进入了一个高峰。然后这里面我们其实能看到，很多不管是文学类的还是绘本类的书，都是受到了家长的青睐的。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一个新的趋势是，儿童的科普教育类的图书也得到了特别大的关注。 哎，确实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啊，近期的这些童书的情况，我们要带来的第一个内容呢，就是2018年一月到四月的亚马逊中国纸质少儿图书的排行榜，以及相关的其他的一些内容。那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呢？是告诉大家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您要买什么书，您可以参考一下别的朋友都买了什么。那第二个内容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五月份的编辑推荐，不过我提前跟大家透露一下，五月份的编辑推荐里面没有童书。好，首先我们来公布榜单啊，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一到四月份的一个亚马逊中国的纸质少儿图书的排行榜的情况，有请两位公布书单。 好，2018年一月到四月的亚马逊中国纸质少儿图书的排行榜，第一本是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这本书是一个常年霸占少儿排行榜的一本大家特别熟悉的书籍了。那这里提到这本书的话呢，是因为它新增了一些精选本中的内容，比如说专注能量级的划分啊，或者目标锁定的小细节，希望新老读者都可以关注一下。 第二本是宝宝第一套好性格养成书皮特猫，这本书肯定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是在美国家喻户晓，每个孩子都会读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绘本。那我觉得最喜欢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不管怎样高兴就好。 好，第三本也是皮特猫系列，是宝宝第一套成长书皮特猫好性格和高情商的套装。那本次套装中也是新增了六个高情商的养成故事啊，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第四本是手绘版的儿童科普书幼儿十万个为什么。我觉得我们的成长当中一直都是在看十万个为什么，这一套书呢是专门为幼儿和学龄前的儿童编写的，上至天文地理，下到巨大于宇宙，微小如细菌，都是囊括在其中的。 好，第五本仍然是宝宝的第一套高情商养成书皮特猫，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三本的套装中的一本，它同样也是包含了那六个情商故事，教会孩子如何去宽容乐观和表达自己的意愿。 第六本是给孩子的中国历史故事，这本书呢是特别适合6到14岁的孩子去阅读的，它是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把给孩子们进行了历史的启蒙。 好，第七本是叫做正面管教，这本书我觉得对当下的家长和老师特别有启发意义的，是在于要想去教导孩子养成好的习惯，好的责任感，一定要让孩子在和善而坚定的氛围中，希望这本书的观点可以给大家带来借鉴。 第八本是小屁孩书屋历险记，这套书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是比小屁孩日记这个原版是更加幽默，让孩子在哈哈大笑之余呢更能激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好，第九本叫做不一样的卡梅拉，这本书相信很多少儿关注的读者也会很清楚了，它讲述的是一只母鸡叫做卡梅拉和它的儿女们一块历险的故事。 第十本是我们的身体，我想每个孩子在成长阶段对自己的身体都是非常好奇的，然后有非常多的疑问，那这本书呢在教会孩子认识自己身体的同时，也教会他学会尊重他人还有保护自己。 好，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2018年1月到4月亚马逊中国纸质少儿图书排行榜的一个情况。排为第一的呢是我的第一本专注力训练书，排为第二宝宝第一套好性格养成书皮特猫，排位第三宝宝第一套成长书皮特猫，这是好性格加高情商，排位第四手绘版儿童科普书幼儿十万个为什么，排位第五宝宝第一套高情商养成书皮特猫第二集，排位第六给孩子的中国历史故事，排位第七正面管教，排位第八小屁孩树屋历险记， 排位第九不一样的卡梅拉，排位第十我们的身体。那说到了童书啊，大家已经了解到了前面的一个销售排行榜的情况，但是这些图书都有什么样的特色呢？接下来啊，我们要连线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当中啊听到，在排行榜当中有很多的和动物相关的书，但是其实呢有好几本都是猫的主题的书、那么有一只鸡它就杀出了猫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这位嘉宾朋友他是谁呢？他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不一样的卡梅拉的这本书的翻译，他的名字叫郑迪卫，他呢也是不一样的卡梅拉的引进者，是一位曾经在法国留学的专业人士啊，已经是做了卡梅拉的这本书国内有十几年的情况了。到底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还有它在引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呢？我们来听一听郑迪卫的声音。你好郑迪卫。 哎，你好刘莎。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 我 们 郑迪卫。哎， 我们的直播机房还有两位专业人士于浩和吕林，他们都是来自亚马逊中国图书的高级编辑。 郑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杀出猫围了，你的这个卡梅拉， 我们这只特立独行的法国小鸡杀出来了。从我们是2006年引进到中国的，到今年已经有12年了，目前已经出版了4季47本书了，而且我们每年还会有新书出版， 哎，这样的一只小母鸡啊，来到中国，当时也就12年前啊，你引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辉煌的历程呢？ 完全没有想到过，因为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大家对绘本这个概念还很模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一幅图，然后就这么几个字啊，或者是什么，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出现啊？很多人还并不是特别熟悉，是到了2008年之后才会有绘本的一个成长。然后我们这个书一开始，因为作者创作这套书呢是从2000年开始创作的，所以我们当时引进的时候是6本，后来我们在每年他都会创作一本新书。他们创作这本书呢是用半年的时间去写剧本，用3个月的时间画画，然后再用2个月的时间修改。 哎，停一停啊，停一停啊，停一停！半年的时间写剧本，我看了那卡梅拉那小鸡儿那书了，总共也没有3俩字儿啊，他写半年是吗？你的意思？ 是的，是的，48页啊，真的，千万不要小看这48页，里面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它里面不光是一个故事，它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画面，它都蕴含了很多小秘密。比如说。你们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读者可能会在书中看到第一本里面有哥伦布，第二本里面有伽利略，后面还会出现哲学家、传说、经典的典故啊，还有名画，比如说在有一本书里面会出现莫奈的名画，还有呐喊，呐喊，大家蒙克的呐喊， 我现在 出现在这个书里面， 听出来了， 所以就要去挖掘。他可能看一遍啊，可能看不出来，然后还会再看，可能某一些画面会让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可能就忽略过去，但是可能过1年2年，他突然有一天接触到了这个知识，他就会说，哎，我以前好像很熟悉，看到过。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啊，郑迪卫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只小母鸡，它带着它的小伙伴们啊，在已经有40多本童书出版了，而每一本其实都有很多小朋友在反复的看，反复的看。我以前就觉得，我说这么一只小鸡和它的小朋友们，怎么能够引起这么多小朋友的关注，而且还受到了家长的热捧，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书籍，如果你过不了家长那关的话，那可能到孩子那儿就有点坎坷了，对不对？ 是的。因为那个作者他在创作这套书的时候啊，其实他有一个理念，他并不完全是为了孩子在写这本书，他其实是站在一个大人的角度来叙述一些他认为的一些价值观， 没错， 孩子应该了解到的东西，所以也会得到家长们的认同。 没错，没错， 突破了很多。 那些旧的童话里面的那种故事结构，所以他家长们会比较喜欢。其实我们这套书字数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们也给他配了音频，大家在我们的公号上也能听得到，这套书现在最近有音频了。 哎，刚才你谈到的这些知识点啊，比如说像有什么哥伦布啊，有莎士比亚呀，其实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一些知识点啊，可能更加打动了家长的心，认为孩子呢在分享有趣的图书，在感受这个世界的爱啊，在分享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氛围的同时呢，还能够有知识，其实这也是一个要点。我一定要回去再翻翻我那套卡梅拉里面，我看看有没有你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 对对对，它在第二三四季里面呢，因为那是根据动画片改编的，所以呢那个里面呢是每一本都有牵扯到了一个名人，也就是小鸡做了一个时空跨越，然后呢他们见认识到了达芬奇，还有莫扎特，莎士比亚都出现在每一集里面。 哎，刚才 还有富兰克林什么的，家长对这个这些知识啊，其实是可以做延伸阅读的。 家长对这些知识是特别亲切的。 对对对，引导孩子做一些延伸阅读，我觉得这是一个童书最大的价值，不光是看一个故事。 刚刚啊，我们是说到了曾经的卡梅拉，那么他的一些经历。那刚才你也特别谈到了每年的卡梅拉都会有一些变化。那现在，也就是今年啊，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是不是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呢，能够呈现给所有的小读者朋友呢，还有他们的家长呢？ 六一我们会推出一个卡梅拉的立体书，立体书 是 更大开本，对对对对对，立体书更大开本，所以里面我们会选择了那个我要找到郎朗这本书作为一个开发，那么里面就会出现，你们会看到莫奈的这幅名画。 就是在给孩子 立体起来了， 增加新的娱乐的享受的时候，让亲子阅读更融洽的同时，还是不忘知识点，是吧？ 对，而且还能触摸得到。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的这个书啊，有很多的新的样式，不仅是有立体的，还有声光电的，还有带香味的。那是不是以后的卡梅拉也一样啊？会更多元、更立体的呈现给小读者呢？ 是的，是的，我们有这方面的意愿，还要再继续开发。而且呢，现在最主要的是，法国呢是交给我们来开发这些产品，然后他们还会进行回购。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是我们的出版上面来说，这是我们的一大突破。 哎，首先我要恭喜啊，不一样的卡梅拉在中国在亚马逊销售排行榜当中啊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再次还要再恭喜你，刚才我听到了啊，就是原版的法国版的一些的工作啊，居然交给中国的团队来开发。哎，我想是不是将来中国的这开发的书籍能够卖到全球去？ 是的，因为我们他们下来的订单比我们印量还要大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是的。 好，我们今天的连线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谢谢。 感谢卡梅拉的翻译啊，也是引进者郑迪卫的详细介绍。再见。 谢谢，再见。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文。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近期也就是2018年1月到4月的亚马逊中国的纸质少儿图书的排行榜的情况，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童书，同时呢还要带给大家啊亚马逊中国5月份的编辑推荐的内容。今天来做客的两位专业朋友，一位呢是于浩先生，另外一位呢是吕林女士。前面呢两位已经把这样的一份书单啊介绍给大家了，我们也听到了啊，现在的这个好书真的是挺多的。而且其实刚才呢，不论是在咱们仨的介绍过程当中啊，还是连线郑迪卫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那种感受啊？现在的这个童书的竞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了。这一本好书啊，不仅要漂亮，那么你要不漂亮，家长也不喜欢，孩子不喜欢，然后呢还要呢好玩，因为你不好玩，这书这孩子看起来也没劲啊。买回去了，家长倒是挺喜欢的，觉得知识特别丰富，孩子不喜欢，完了又得好玩又漂亮，还得有知识点，然后还得声光电啊，还得立体啊，各种各样的。你们两位，我真的是特别羡慕现在的小朋友，你们两位跟我是没有同感的。 对我， 你小时候看过这么高级的书吗？先说， 显然没有，除了教科书之外，然后就是漫画， 显然没有。 那我小时候就更没看过了。 啊，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看过的啊，就比较高级的，就是那种连环画。嗯、然后呢？因为连环画分两种，有的呢是黑白的，也就是那种线条的，有的是彩色的。小的时候零用钱真的特别少啊，所以为了能多买几本书，基本上买的啊都是黑白的，因为黑白的便宜，彩色的贵。那时候其实最大奢望就是说我有足够的钱能买一本彩色的。 我小时候是经常去海淀图书城蹭书看，然后有全套的世界名著的简读本，就是相对还蛮薄的，然后里面像《呼啸山庄》啊，《傲慢与偏见》啊，都在里面速速的读完了。 你是在海淀图书城蹭的书是吗？ 对。 你知道我在哪吗？我在新华书店，因为在我家从我家到上学的路上，不论是小学还是中学，然后呢都有一家特别特别近的新华书店，然后你要是想买新书，那得花钱呢。然后那时候新华书店我觉得特别体贴啊，当然现在也是这样的，他会给你留一些比较大的空间，然后你就拿来书，你就坐在底下，你就看吧。而且我看到新华书店有好多的书，其实都已经被读者翻毛了边儿了。其实那就是大家在那都在看书，都在虽然经济并不是很宽裕，但是阅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还是蛮大的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俩蹭书的地儿，那所以于浩，你是学霸。 我是没有像两位这样条件去蹭书的，所以我看的可能都是一些比如说像上一辈啊，或者说哥哥姐姐他们看过的那种书。那像这种书的话，可能基本上会偏那种传统经典为主，就像之前我其实也有提到过了，像什么成语故事啊，上下五千年这种啊，就觉得那个时候对于这些中国国学的一些经典了解都是从这个阶段去养成的。 我怎么觉得人家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家家传的藏书特别多，咱俩只能去书店蹭是吧？ 是呢。 我们觉得虽然我们到书店蹭，但是我们拥有了全世界。 对。 刚才跟大家谈到的是大家对童书的一些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这十几年二十年的变化的历程的感受啊。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样的一份书单，那在这份书单当中呢，还有一些啊通过大数据收集整理的，包括一些专业人士的建议，还有一些阅读的指导也带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两位专业人士啊把这样的一份情况啊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个最近关于这些少儿的图书的话呢，基本上会集中在这几类上，也其实也代表了就是广大父母再去给孩子选购这个时期阅读书的一个分类。那主要的类别呢，可能会集中在绘本文学，然后以及儿童科普教育以及国学经典这三个方面上。然后在文学这方面的话呢，主要是以绘本的形式为主，然后这个文学的形式也是广大的家长去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入门的品类。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科普教育类的图书啊，也受到了非常高的关注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其实《十万个为什么》你们看过《动脑筋爷爷》吗？得一下就暴露年龄了。我觉得那是我那个年代啊看的比较多的书。你看现在的这个儿童的这个教育书籍，DK 编程真好玩啊，然后给孩子讲量子力学，我觉得人家现在的这个学科和我那时候比起来真是高大上。我那时候也就是围着身边转，比如天为什么下雨，然后为什么这到冬天就有雪而没有雨啊，然后一年四季的变化。现在的孩子们的知识真高深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你们两位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鼓励创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呢，家长就相比以往是更加注重少儿科学技术素质这样的一个培养，还有一个创新能力、一个动手能力的一个培养。而且现在是越往幼龄去走，零到三岁也有这方面启蒙，然后三到六岁也有益智类的书籍。那我觉得就父母在这方面是真的非常关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点。 哎，吕林，你说的这一点，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其实和你一样有同感。你看，以前我们看童书啊，它会有一个划分，比如说零岁到一个月到零岁到这个一岁，然后比如说呢十二个月到三十六个月，就几岁到几岁。现在你再去看那书吧，通常都是来一个零岁到九十九岁都适合，是为什么呢？你零岁的时候你不是不认字吗？你认识颜色吧，你虽然不能分析出来那什么东西，但你能够看颜色，那颜色非常漂亮。等到稍微懂点事儿，两三岁的时候，哎，你能看画了。然后等到四五岁还不行，等到 5、6岁吧，上学前上学前班，开始上小学的时候能看字儿了，然后你就能基本上了解了这一本书它大致什么内容。等到呢成人以后，有的书呢其实成年人一看，哦，原来讲的是哲学的内容， 整神了 是吧。所以其实这样的从0岁到99岁的儿童的这样的书籍也是挺多的。那么两位啊，对这样的0岁到99岁的书籍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 嗯，我的认知是现在分龄阅读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这样阅读的一个成长的路径。那孩子在什么阶段他应该启发他相应的阶段上可以体验的事情，0到3岁可能更多的是去感受这个世界，那3到6岁培养他的一些他的日常生活的感知力和他读的这些书的感知已经能结合起来了，他就有融会贯通的感觉了。到6岁以上7岁到10岁，然后10岁到14岁这样的孩子，他已经有自己的一个阅读能力了。那更多的是要给他看说怎样让他培养出自己的阅读习惯，让他真的把阅读当作自己生命当中很普通的一件事，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问题不用问这个于浩了，因为人家都是家传的藏书，他是压根儿没有分龄阅读。 于浩每天都能读好几本书。 哎，你是从0岁就开始读的是国学传统名著是吗？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限于当时的条件的话，可能读这类书多一点。但其实我们看从整个趋势上反映出来的话，我这一点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给孩子读书现在是发展为两个方向的，一个方向是多元化，一个方向是深度。其实这两点都跟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放宽这个年龄界限是有关的。因为你多元化的话，就是要求孩子去接触更多的知识，比如说科普的、文学的，以及一些甚至各行各业的知识，我都要去学习，这是拓宽知识面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关于深度这个。深度其实刚才有提到说，我1岁的时候可能只是看画，然后3岁的时候的可能配合听声音，配合去做一些场景模拟。 哦，对， 这个其实是不断培养孩子去深度理解一个知识的这个能力。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家长能够关注到这一点，其实是比我们那个时代已经提升了非常多的。 而且我也看到了，在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一份榜单当中，也就是1到4月份的这个少儿图书的排行榜的榜单当中，其实也有不少的这样的引进版的图书，所以家长朋友好像比以往啊更加青睐引进版的图书，这是我的感受。 这在这里面其实还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不仅这些引进版的图书值得大家特别去尝试，另外原版的图书对于孩子的英语启蒙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亚马逊1月到4月原版图书的排行榜上，前三本呢是《哈利波特》《猫头鹰日记》和《我是一只小兔子》这三本书。这三套书其实是代表了不同的一个取向，是说有的是认识世界，有的是我已经有阅读能力了，那我看哈利波特，那猫头鹰日记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触摸认知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我觉得也推荐家长朋友们更多的为孩子的选择原版童书。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于浩和吕林啊，跟大家来分享近期的一些童书的情况，也特别要谈到五月份的亚马逊中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的内容。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像蒸发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悸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紫藤花迎风行驶，日升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拴在旋转木马，能愿意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不信谁无情，假如能相逢 是日升夜长，一扇城墙去开了，笑声就越扬， 紫藤花 把心拴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爱情最折磨的不是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专业人士啊，来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内容。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介绍了在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啊，亚马逊中国呢，他们是分析了少儿图书的销售以及用户的这样的一个搜索的数据，发布了2018年1月到4月的少儿图书的排行榜。其实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啊，最终呢是为家长给小朋友们选购少儿图书提供一个更加准确的参考。好，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心心念念的五月份的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来了。我不多说了，我知道我要多说很多听众朋友会说了，赶快上书单，所以赶快上书单。有请二位专业人士吕林和于浩。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宣布亚马逊中国编辑推荐五月份的编辑推荐书目。第一本是租界，这本书是一本虚构的小说，它讲的是1930年代那个上海的一些背景历史的故事。那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在大时代背景下每个人的命运都被这个时代主宰的这样的一种算是悲哀吧。 第二本为大家推荐的是《失控》这本书可能不是大家都比较熟的那个凯文·凯利的《失控》啊，是英国悬疑作家詹姆斯·卡罗尔的新作，他是现在英国超级热门的一个犯罪惊悚这个系列的作家新秀哈。他讲的故事呢，是说一个歹徒闯入了一个餐厅，胁迫在场的好莱坞名流，然后这样的一个整个比较悬疑，然后又非常有脑洞的故事。 哎，此失控绝非彼失控，高冷范儿是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他们的书单的一贯的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千万要记住是此失控。好， 好，第三本是叫做《三色屋事件》。那这本书的话是一本跟上面有点类似，是一本推理悬疑的小说，它是纯粹的推理，所以对推理小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关注，因为这本书它的 特色是它在书中有中国元素和复古情怀的一个结合，那它的布局依然是非常的巧妙的。 好，下一本。 第四本呢还是一本小说。我们六月就想给大家多推荐一些小说看。 你们六月份就没有一本儿童书。刚才我已经说过 了。对。然后这本书呢是本源，是丹布朗的最新的长篇小说。大家都可能对他很熟悉的是达芬奇密码啊、数字城堡这些书。这次这本新作呢看过的朋友说会让你看的怀疑自我，感觉自己的智商不是很在线。 现在这样的怀疑读者自我智商的书籍太多了，太烧脑了。 好，那第五本的话名字叫做愉悦哲学。这本书需要特别跟大家强调的一点是，不要看到哲学这个词就对这本书有一种觉得很高深抵触的情绪。 原来他不是讲哲学的。 对，他讲的不是哲学。其实这本书我自己的感觉是他特别像东野圭吾写的那个解忧杂货铺。对，他是一个治愈书，治愈系的，只是说他不是以一个故事承载，他在作者在其中呈现了一个快乐清单，就教会读者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保持一种平和向上的一种心态。 这本书我挺有兴趣的。第六本书呢是《候鸟的勇敢》，是迟子建的一本小说的力作，讲述了是在寒冷的一个北方小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就像候鸟一样的爱上了迁徙，冬天到南方去避寒，夏天再回来消暑。那这个小城看起来平静安逸，但是却暗流涌动，是不是很有兴趣？ 重点就在暗流涌动。 对， 前面听起来像东三省。 就是东三省。 好，下面一本 第七本《流量池》。这本书的话是我们在整个推荐书目里一个比较另类的书了，但这本书需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是，它在整个运营圈里特别火，有很多人甚至是组成一个群在去研究这本书的一些落地可操作的一些干货细节 啊。专业人士组织这样的群去落地是吗？ 对，因为这本书的话它的作者是神州优车的 CMO， 就是以前的一个高管，但是这个高管呢他又非常懂得营销层面上如何去操作落地细节，所以大家是非常推崇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操作技巧的。 就是说他把理论写出来，大家一看，这理论可行，但是有的时候理论可行不见得实际操作能行。 对对对， 所以呢大家就组织这么一个圈说你这不成是吗？ 对，这里面因为提到的案例非常多，所以大家都在讨论这些案例如何成可以转化成我自己可用的。 是这样的一个 情况，非常落地的一本书。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份书单。 第八本是《无梦之境》，是七几年最新的长篇小说哈，他的粉丝都特别的激动，他终于时隔五年又出新书了。这个作者呢，他之前呢获得过新概念一等奖，然后还出过《大地之灯》《蓝本加一》这些书。那我想，我更多的读者朋友可以体验一下了。 好，第九本叫做《小小小小的火》这本书的话是由征服欧美文坛的华裔作家武其士的全新作品。那他有一个过去的一个声誉是《无声告白》，这本书是他以前的一个作品。那这本书呢又再次帮助他夺得了2017美国亚马逊小说的桂冠，所以就这个荣誉来讲，我觉得这本书是很适合爱书的朋友去把它读一下的。 第十本为大家推荐的是《知识大迁移》，是威廉庞德松的新作。这个作者大家应该也很熟了吧，写《无价》，然后写《谁是谷歌想要人才》的那个作者。他之前出过14本的畅销书，还两次获得了普利策的奖的提名。然后他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有两个点很深哈，他剖析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无知。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亚马逊中国五月份编辑推荐的这样的一份书单。一定要强调一下这十本书其实排名不分先后，为什么有一个数字呢，是方便听众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收听。那刚才说到了第一本书呢是租借，第二本书失控，第三本书三色屋事件，第四本书本源，第五本书愉悦哲学，第六本书候鸟的勇敢，第七本书流量池，急功近利的流量布局营销转化，第八本书无梦之境，第九本书小小小小的火，第十本书知识大迁移。这十本书为什么会获得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的集体的推荐呢？我想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些书的情况吧。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还要连线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呢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知识大迁移》的出品方湛庐文化的一位专业人士，他就是北京湛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人文社科事业部的总编纪阳。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本书《知识大迁移》，我想除了作者，应该他就是中国最熟悉的那个人吧。纪阳你好。 嗨，主持人刘莎你好。 你有没有想到你们的书，你们这样高冷的书进入到高冷范儿的亚马逊的五月份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当中？ 五月份其实我这个天气的温度已经很温暖了，然后高虽然是高一点，但我们觉得现在其实我们不冷，我们还是挺温暖的。 哎呀，你们是不冷挺温暖，但是很多朋友啊他们拿到了第一时间拿到亚马逊的这样的一份编辑推荐书单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几声感叹啊，居然是这样的一些书，然后哦原来是这样。所以知识大迁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赢得了这个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啊这样的专业人士的心呢？ 好，也非常感谢哈，那个在，因为我一直也在听直播啊，也感谢亚马逊编辑团队的朋友们哈，刚才你们说的这些书单，我自己也都一一记下，然后过一会儿我就去下单了。 请上亚马逊。 对，然后说到那个知识大迁移，确实这本书我们酝酿的时间很长，我也觉得特别好，能跟大家讲一讲哈，我为什么说这本书叫知识大迁移啊？就这个知识迁移在哪儿去了哈？我觉得其实这本书在这个时代是特别有价值的。刚才也提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就是移动的时代，也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而我们现在的人，包括我觉得听我们广播的这些朋友们，其实都是那种特别爱学习的啊。那面对这些学习，面对知识，我们到底是采用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我觉得这本书里其实庞德斯顿，因为他是一个脑洞特别大的人，然后他也给我们开了很大的脑洞，所以他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刚才我们的编那个亚马逊的编辑也提到，而上来就戳中我们当下的一个痛点，就是说无知啊。其实先开始我刚看的时候也有点抵触啊，凭什么说我们是无知的呀？ 就是啊，我们既然好不容易念了硕士念博士，念了博士之后还在继续往上学习，凭什么说我们无知？ 对，凭什么说我们？然后来看完以后，首先，对，我们其实如果我们承认自己是无知的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在这里面他讲了很多美国的例子，他会发现就是可能很多美国人无法在地图上指出乌克兰在哪里，然后不知道这个，比如说知道卡戴珊，不知道迪卡是谁。那其实很多常识性的知识发现现代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知识大家随手，对吧，我们拿谷歌一搜，百度一搜，搜不搜百度百科全出来了。 对 那这些知识我们还需要去学习吗？是不是不需要学习了？那在这本书里啊，庞德斯顿就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例证，很多例子其实来证明越是这些知识其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的啊。那为什么？比如我举个例子，之前我跟这个刘莎，我记得好像咱们也讲过一本书叫如何学习 啊。对啊， 那里面其中 对有一个重要的点，他就说这个知识它需要我们记住一个知识，它需要两步，第一是记忆，你先把它记住了，第二你提取，你去回想它，你把它回想出来，这个才是真正我们学到一个知识，记住这一个知识。 而且为什么很多人当时在记知识的时候啊，他觉得他记得挺清晰的，后来就忘了，就是因为多少年了他都没提取过也没运用过，所以当初你记得再清楚也没用了。 对，这说明莎莎在这个知识点上掌握的非常的到位。 因为我经常都记了以后没提取，所以就忘了。 对，你看你还很不错，你还记住了，你还去记它，对吧，没提取。但是现在很多当下是连记都不记，你把这个东西你把它放到网上，你就是说我需要的时候我去搜，那这个知识它永远不会成为你掌握的这个知识。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以为说我能搜索到的知识就是我自己知道的知识，那我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震撼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承认自己无知有什么好处？其实有好处的。我举例，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有设计的产品，或者是一些说明书，它上面他就老假设大家什么都知道，这个我们说叫什么语焉不详。 哎呦，我觉得有的产品的说明书呀，我觉得前面简直漏掉了100页，就给我看了最后一页。 对，他就是假设，他总是站在说，我假设大家已经具备了一定专业知识的时候。庞德斯顿有个统计啊，就关于这个服药的这个药品的说明书，很多人都不能够清楚我这个一天到底是吃一次药，一次吃一勺，还是我一天吃一个，就是一下吃4片，他分不清楚。 很多说明书上写的是非常的就是概括性的， 我觉得应该还有是模糊的， 对，模糊的，所以这个其实是说对我们自己而言，对我们为你的客户，为你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产品去设计而言，这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另外一个点呢，刚才说的是无知，那说了无知，那我们说那到底什么是知识，那这个知识这一块我们之前也有一个误区，对吧？第一个误区是说我们不承认自己无知，第二个误区是我们过去只认为那些专业的知识才是知识。那在这里面庞德斯通给我们讲的就是说，你其实我们说的常识性知识才也是知识，而且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重要的啊。什么叫常识性的知识啊？就举例刚才咱们提到的，比如说知道这个乌克兰在哪里，那比如说知道说这个九大行星你能说出来，那当然现在可能九大行星说其中有一个行星不，有一颗行星不是行星，对吧？八大行星你能知道他们是谁。其实我们后来想想，这都是我们这个小学初中高中是吧学的啊，甚至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常识。那这些生活性的常识，哎，庞德斯通他们就在网上给大家考试，然后呢然后做一些运算统计，忽然发现哈，就掌握常识性知识多的人他们的收入高啊，比掌握这专业性知识高的人这个收入还要高。所以哎，反正过来说，我们其实了解常识性的知识，对于我们个人，咱不说那么宏大的视角，对于我们个人的这种收入也好，幸福也好，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部分常识性的知识是值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发展，有时候经常说我们需要掌握的是学习方法啊，学习知识本身不那么重要了，是吧？那其实不是，也就是说，授人以鱼和授人以渔，刚才就是说的那个。两种失控了，你这是授人以渔，真正的我们那个 fish 的鱼和我们钓鱼的方法都很重要。 哎， 我们不能只掌握方法而抛去说知识本身这个的价值。 哎呀， 所以这个它也解决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季阳刚才呢，其实简简单单的啊说了这本书当中的一些内容，里面还有更多丰富精彩的内容。我听完季阳你的介绍，我觉得我真是没有知识，我现在也准备下单了，我就下单这知识大迁移去了。 对，这个其实挺好帮助我。刚才特别听到我们亚马逊编辑提到了说，刚才提到少儿榜单，你说到这个多元化知识，对，我觉得这个知识大迁移这本书特别能够让我们理解多元化知识对于我们到底是有什么用的，而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学习的平台，大家有这么高的学习的欲望，我们到底应该学什么，怎么学，我觉得这个是在今天吧，这个时代是非常有价值的。 哎，我也觉得季阳你太有知识了。我们这一次的连线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恭喜啊季阳，你们的战炉的知识大迁移进入到亚马逊的五月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当中了。连线就是这样了，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哎呀，每一次跟大家来分享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书单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有很多好书，如果没有专业人士的推荐，大家真的不太清楚啊，从哪去看起。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知识大迁移一样，在这次的编辑推荐的书单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知识类的图书，我们也继续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他们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专业人士要推荐给大家。先生于浩， 好，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刚才的十本书的话，我想跟大家重点先讲第一本重点推荐的吧，就是这本叫做《失控》。就大家千万不要把这本书理解错，是凯文凯利那本《失控》的那本《失控》。其实这本书的它的英文的名字叫做《The Killing Game》，就是杀人游戏。其实并不是《失控》这个意思的本意。那这本书为什么推荐呢？有一个比较冷的地方，是因为这本书是一个悬疑惊悚小说。就大家在这么炎热的天气是读的时候，有一种背后发凉的感觉，也可以省下空调了。 这符合你们的高冷范儿啊！ 对， 要多冷有多冷。 对对对，这本书讲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歹徒冲进去了一个好莱坞的上流餐厅。那这个上流餐厅里面的人呢，都是好莱坞的名流，所以他劫持这个之后呢，大家一旦看到这个故事的一个背景，就会去想，为什么一个歹徒会去劫持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餐厅里面的人、 嗯、 然后在歹徒劫持完了他们之后呢，他还有一个导演把这段视频拍起来发到网上，结果媒体就迅速凑齐过来，然后去进行报道、 嗯、 然后之后呢，这个歹徒就开始进行了杀人，他杀人的这个逻辑呢又非常的混乱，就是所以就会导致这些好莱坞名流都在想，哦，下一个被杀的人会不会是我，所以整个故事的结构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媒体在报道这件事儿，然后歹徒在杀人，就这么简单。 嗯、 但这个故事背后所吸引人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呢？它非常真实的描绘出来了，在生存压力这种就是这种生死攸关的场景下，这些所谓的好莱坞名流，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怎样的一种真实的反应。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有好多人都提出来说，对这个歹徒说，我给你100万美元，你不要杀我了。然后歹徒说，好的，你们谁能给100万美元？有6个人举了手，那歹徒说，好的，你们过来。然后100万美元首先让所有人打钱打给了他，打给他之后他掏出来了一把左轮手枪，然后在里面放进去了1枚子弹，他说，对不起，你们6位当中只有5位人可以出去。然后他就玩起了那个经典的俄罗斯轮盘的游戏、 哦、 然后最后有一个人死掉了、嗯、但这个又跟经典的俄罗斯轮盘游戏不一样的地方是，中间有一个人非常真实，就是有一个人说我不参加，因为我们看传统电影里面可能每个人都参加，最后有一个人死了或者都没死、 嗯、 但是有一个人说我不参加，这种游戏不符合我的这种人生选择。那个歹徒说，好吧，那你这次机会就放弃掉了。然后这个歹徒拿起枪来还是朝他开了一枪。 那就是说这个枪里面其实不是像他刚才说的只有一发子弹， 他是只有一发子弹，但是这个人想的是，我放弃掉，我100万给你了，我不要了，但是我不参加这个游戏了。但是这个歹徒说，好吧，但是他还是拿起枪来朝他开了一枪、 啊、 意思就是说，哪怕你主动放弃了，这个枪最后打出来是没响的，不好意思，你也出不去了，但是还是要挨着一枪。对，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恐怖之处，就是这个歹徒的形式是完全，虽然有一种逻辑，但是会让你感觉特别冷。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媒体的那种为了去拼这个热点，这样广泛的去不择手段的去挖掘信息，这也是反映了当下一个媒体就是很怎么说呢，恶俗的一个地方。 哎，资本主义媒体的一个惯性吧。 对对、 啊、 这本书我觉得最主要的两个主旨就在于这儿，真实的一种生死攸关场景下的人物的一个真实反应，以及媒体的这种逐利性关注性。 嗯，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被很多人诟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高冷的这么冷的一本小说之后，有没有不太冷的呀？吕林，你那儿有吗？ 我刚才听得有点凉凉哈、啊。我给大家推荐这本小小的火吧，暖和一下。 是小小的火、嗯、 啊。刚才这本书于浩给大家介绍了，是吴启诗的一本新书，是无声告白之后的这本新书。我觉得看过无声告白的同学们都是觉得太打动我了，就是看过这本书之后会有一个新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人生和家庭、还有自己的人生选择了。那小小的火这本书呢，我只能说不负众望，这本书是非常非常值得你期待的。这本书的故事呢我就不太给大家剧透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吴启诗的这种笔法，这种一步一步的渐进，这种优美的文笔，一点点渲染的气氛，就会让你一直都沉浸在这种情绪里面。你会想，诶，那就是所有的故事之外，那我自己的人生选择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它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的好，他说你呼吸着的每一个瞬间都应该去过你真正想要的生活。那这个故事看完之后，这是能够让你发起深思的一个点。 诶、我们的节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于浩还有话说吗？还有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吗？ 我这个就是还是刚才提到刘亮池这本书吧，因为这本书刚刚说了是我们整个这五月份编辑推荐的一本另类。那这本书是对营销啊就这种领域的从业者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的它的落地细节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这个行业从业者的话可以看一下，因为它其中提到的最关键的一个词叫做分享。因为现在社会的话可能不是像以前很多有资本的企业去做广告去推广产品了，而是都是来源于人对人之间的这种产品推荐。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很好我分享给你，那这本书的作者就在讲你如何去加强这个分享，如何让用户觉得产品好。 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咱们是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啊谈到了四月份的啊这个销售的排行榜。我感觉好像和五月份的这个编辑推荐的书单基本上没有重合的。其实以往的时候呢你们也会有一些编辑推荐的书单和这个销售排行榜的书单重合，但也有的时候啊是编辑推荐过之后啊，那么他后来又进入到了这销售排行榜当中的。咱们这一次其实有好几本小说特别精彩小说也是名家之作，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近期他能够进入 到销售排行榜的榜单当中呢？ 嗯， 其实失控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嗯，我压小小小小的 话、啊、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干脆压本源吧。 好， 其实每到这个精彩的小说出现的时候，也会带动一个阅读的高峰。大家不仅仅会把它新出版的这本书然后做一个这个浏览阅读，同时他的之前的作品也会有一个小小的高峰。哎，我觉得你们其实这方面最有经验。如果本源要是能够上到排行榜啊，其实包括小小小小的火，我觉得之前的他们的其他的书也一定能够有很好的销量的。 对，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之前那本书会卖的比这本更好，因为大家就是我们推荐了一个作者之后，很多读者希望哎，我从他最开始的这个写作去了解一下这个人更全面，我觉得这也是读者自己对自己负责任的一种表示。 哎，那我在节目的最后给两位挖一个坑啊，为什么五月份的编辑推荐一本童书都没有呢？这就当做你们俩今天的结束语吧。 行，是这样，我先说吧。就是首先我先补充一句啊，因为之前我们编辑推荐可能有些读者持续关注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延迟上的更新。那最近呢，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力来去做这件事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到我们这个。然后至于为什么童书没有在这次编辑推荐中呢，是因为我们觉得现在大家关注的童书可能最主要还是以经典为主，其次的话呢，像编辑推荐的话呢，我们童书的比例以后也肯定会慢慢出来，而且再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之后会有童书专门的编辑推荐出来。 哦，有专门的童书的编辑推荐。 对对对，所以之后大家如果想要看童书的编辑推荐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也不能说子节目了，兄弟节目。 哦， 这个会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童书推荐。 哎，这是一个好消息带给大家。哎，那吕林你的情况怎么样？你这边呢？ 我就想说祝大家六一节快乐。也请大家关注亚马逊图书我们六一的儿童童书的这些大促，然后目前是一个四折的一个促销，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好，那在这儿呢，我也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啊，来做客的两位专业人士，来自亚马逊中国的于浩和吕林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拜拜。 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